渐离开我，不知不觉我们的直接走，后知后觉，后知后觉。 想起你的笑颜，雨水将花瓣融化我思念，故事因为有你的出现而改变。 房间里的旧照片印着我的七八窗口凝结，你不见季节，因为有我的思念而转变。你看不见，雨落下花绽放，仿佛记忆在随风释放。草地上弥漫你的芳香，雨落下花绽放，就让所有回忆瞬间蒸发，时间停在

这是一首郭靖带来的《下一个天亮》。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，我是云云。这一时段我们还即将欣赏到黄义达演唱的《写给自己的歌》，戴佩妮《街角的祝福》，林俊杰《一千年以后》，张靓颖《终于等到你》，和耳边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棒棒糖带来的《幸福就好》。 午后一阵微风吹过，轻飘来温柔，这一刻我期待很久，你轻声地说，趁时机还没发现我的时候，悄悄偷走你腼腆笑容。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什么叫拥有，两个人如此的如此的轻松，当那道流星划过蓝色天空，我竟闭上了眼睛，祈祷你微笑点头，让我牵你的手，迎着风向前奔跑，花朵瞬间绽放。小孩一般胡闹，画面美得出乎意料。这一刻我终于明白什么坦白，如此的轻松，当那道流星划过蓝色天空，我竟闭上了眼睛，祈祷你微笑点头，让我牵你的手，迎着风向前奔跑，像小孩一般胡闹，画面美得出乎意料，有你牵我的手，静静地度过每秒，就连平凡的笑就能让我心狂跳，到底我该怎么办才好，向前奔跑，向前奔跑，花朵瞬间绽放，那一秒爱就来到、哦、你投在紧握的怀抱，就像小孩一般胡闹，画面美得出乎意料，有你牵我的手，紧紧地度过 做些什么，放弃学业后如今什么都没有，没什么可以骄傲，现

容祖儿挥着翅膀的女孩。 See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pie. 华晨宇趁你还年轻。 因为他们曾经也年轻。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下面我们来听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演唱的《往事随风》，这是一首翻唱歌曲，是台湾歌手齐秦的经典代表作。

骄傲地对着天空说，世界成你的风。 Let me fly, I'm proud to fly the high, 生命已经打开，我要那种精彩。 这是一首容祖儿的经典歌曲《挥着翅膀的女孩》。到这里，今天的千千阙歌节目也即将告一段落了。明早我们将继续欣赏到以下经典歌曲：赵传演唱的《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》， 请不要在别人的肩上哭泣。 五五六六，红红青春敲呀敲， 红红青春敲呀敲。 胡安格，一世情缘。 我的 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带来的阿美阿美， 阿美阿美，即使搬家装。 周杰伦演唱的夜曲。 你带着手搬来夜曲，记得我散去的爱情。 张靓颖，我的梦。 就让光芒折射泪湿的瞳孔。 许巍，每一刻都是崭新的。 这一切的转变。 陈奕迅，十年。 十年之前我不认识你。 林忆莲，至少还有你。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。 梁静茹，宁夏。 宁静的夏天。 王力宏，龙的传人。 鸡笼脚底下我成长。 更多的精彩好歌就在明早五点到七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。 这你还不需要发 这首歌吗？上个世纪80年代的经典歌曲《趁你还年轻》，耳边我们听到的是歌手华晨宇翻唱的版本。希望这励志的歌曲为我们带来音乐的力量，也把它作为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。我是云云，感谢您的收听。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《早安音乐秀》，我们明早再会。 也许你不相信，你也许没留意，有多少人羡慕你，羡慕你。也属于你，只因为你年轻，你可得要抓得紧，回头不容易。你可知道什么原因有人羡慕你，只因为他们曾经也年轻。你可明白什么道理有人嫉妒你，只因为他们不能抓得紧。少人羡慕你，羡慕你年轻，世界属于你，只因为你年轻，你可得要抓得紧，回头不容易。你可知道什么原因有人羡慕你，只因为咱们曾经也年轻。嫉妒你，只